去了你的笑容。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2级转4-5级，阵风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受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将逐渐好转。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和大家还是会分享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节目内容，婚姻、恋爱、伴侣关系，各种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可以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那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就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啊，这个有一位男生啊，他跟我们说，他说和女朋友啊两个人的关系原本特别的好，女朋友长得好看，脾气也好，方方面面我都很满意，他对我其实也是很满意的，因为一开始恋爱我就觉得他比我好像更投入这段感情，他对我一直也都是挺主动的。可是呢，事情呢就是出在大概几个月前，他爸他妈突然就跟他说，说觉得我的面相不好。他爸他妈见了我之后啊，说我这个人长得命薄。其实我这个人就是长得单薄一点，不是那种肥头大耳型的哈，我是属于书生气比较足的。结果呢，我这个女朋友啊，也是跟她的闺蜜们说到这些之后，她的闺蜜们就给她介绍了一个据说是神人算命。我的女朋友就背着我去算了一命，算完命之后回来，我女朋友就说了，说算命的说了，如果她嫁给我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会不好，我们两个人前途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算命的甚至告诉他说，看到了我们10年之后，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我们家里边也会比较荒凉，我们甚至可能孩子都会没有，而且家里边看上去也很穷。这个我女朋友就信了。其实我现在工作很好，收入也不错，女朋友的工作也好，收入也不错，我们两个人教育背景也还都不错，可是就是因为碰到了一个所谓的神人，他还花了几千块钱让人算的，结果之后呢，他现在对我就非常非常的冷淡了。董老师啊，求求您给我一个招吧。我觉得被这么荒谬的一些算命的说法就让我们两个人能分开的话，那简直我们俩的爱情太缺少这个两个人能够结合的可能性了，不够坚固啊。所以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样能让他坚定对我们爱情的信心呢？ 这个东西对人的影响可大了。原来我没有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解决对未来的困惑啊，就靠算命。 对吧？靠算命。 对，在咱们还没有心理咨询师的那些年代里， 对， 对 嗯。而且从现在来看，我们跟他开个玩笑哈，心理咨询师好像也干不过算命的，人家算命的两三句话，比如说你将来飞黄腾达，然后你就乐得不行了。 嗯， 心理咨询可能需要十几次才能让你有这种感觉。 对， 但是心理咨询真的它是激发你内在的很笃定的那种感觉。 嗯， 会让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也不会气馁。再一个，我跟他说一个我前两天正好遇见的例子， 嗯， 供他使用吧。有一个朋友， 嗯 啊，他父母呢也是很相信算命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拿了他跟他太太的生辰八字， 嗯， 去请人家给看看。结果算命先生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说了 N 多，哎呀，这个父母回来就头疼， 嗯 啊，然后这个朋友呢，他也相信，但他不是那么信，他就自己又拿着这堆。 生辰八字 那就去了，嗯，但是算命先生他不知道，他算那么多天天的， 嗯，记不得了， 记不得啊，嗯，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他的。当当当，算命先生又说了一些，结果说的版本跟上次版本不一样， 哈 哈，嗯，啊，这然后他媳妇儿就释然了。 哦， 啊，原来他太太也是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就算是人有一些东西，他是受到某些规律左右的。但是你别忘了， 对 啊，这个个人的积极努力是不能否定的。你算你成为亿万富翁，你天天在家睡觉，那个钱估计也掉不下来。 对呀， 啊，还得靠你去挣， 嗯， 啊，所以这两点呢，我希望能从根本上去让他跟他女朋友沟通的时候，能起到一点撬动作用。 嗯， 啊，就扰动一下。当把这个概念扰动松动，有了怀疑质疑的时候，你再去建设你们的感情。 嗯 啊，再去积极努力啊，再去根据对方的担心啊或什么啊去做一些建设，我觉得或许能够帮到他吧。 嗯，好的，谢谢董老师。嗯，下面还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这是一位已婚的男士，他是这样说哈， 嗯， 他说那个结婚的时候呢，我妈就不太喜欢我媳妇儿，是觉得我以我的条件还应该找更好的女生，但是我当时很坚决。而且我跟我妈说，我就喜欢他，我就认定他了。那后来我妈我爸当然也就同意了，结婚了。现在的问题呢，是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我老婆怀孕之后呢，因为孕反应特别特别的严重，孕吐，所以呢，暂时就把现在这份工作啊辞掉了。反正她以她的能力，将来再找一份工作其实也不难。那么辞掉之后呢，现在就在家里，因为他这个孕吐比较强烈，而且呢他的反应比较严重，所以我就央求我妈经常过来照顾他。可是我妈天天在家里边跟他找茬，然后回来给我告状等等，这些也就是惹得我老婆每天都会哭，每天都会特别的委屈。其实我老婆挺懂事的，不大跟我说我妈不好，可是我还是明白了，架不住我妈天天跟我说呀。我妈我爸和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小区，那么我知道我妈每天似乎是想泄私愤一样对我老婆。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别上我们家来了，我妈又开始不高兴了，认为我轻视了她。其实我是正面告诉我妈，我说老婆现在怀孕了，您别欺负她，能不能让她过了这一段时间啊。我妈说她没有欺负，她就是觉得她看不惯我老婆，她觉得我老婆现在不会做饭，不干家务，家里边花钱花得太多等等等等。其实我老婆上个星期只是想吃一点新鲜的草莓，我妈都能跟她急了。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们，夹在中间真的挺为难的。我这个人吧，既不想对妈不好，也不想对老婆不好。我是站在老婆这边，跟我妈去说，让我妈能够收敛一点。但是我妈呢，还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挺难受的。我不希望我老婆现在在怀孕的过程中，整个情绪不好，将来生出来孩子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会很暴躁啊？ 嗯，他这个问题虽然难度是有的，但是我们回答的时候其实挺简单的。 嗯， 第一个他做的第一步是对的，就是隔离，要不然两个人在一起，你不在场的时候，肯定还会发生某种争吵。咱先不说这个原因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孝顺是对的，但是没必要一味的顺， 有时候在这个家庭结构或者交往模式里边，它会有一种固定的形式存在。 嗯， 如果你一味顺的话，那这个模式不会被打破。比如说母亲始终处在这个挑剔，并且然后儿子说的时候又故作受伤状。 嗯， 如果一直保持这种逻辑的话，那么母亲不会改变。 嗯， 那母亲不会改变，他对太太的行为，你们的整个家庭结构的关系就不会改变。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从儿子做起，就从他本身做起，孝归孝，但不一定顺。 嗯， 哪儿做的不对的不好的可以拿出来讨论，并不是指责。 嗯， 相信母亲她慢慢的会觉知觉察到，如果你一味着顺的话，他有一个坎儿，一旦顺过一个坎儿的时候，对方想改都难。 嗯， 不但对方想改难，从深层心理学角度来讲，对方甚至会有内在会有一些自责自罪感。 嗯，对， 是吧？他也觉得他这么做不对。 嗯， 但是好像又没有人制止我。 嗯，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小孩晚上睡觉前非得吃糖。 嗯， 但是你们家如果有规矩的话，就是不能吃。 嗯， 你哭我可以理解你的情绪啊，真的是不舒服啊，这种体验不好，但是就是不能吃。 嗯，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孩子当他不哭，当他明白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有一种轻松感。 嗯， 因为你帮他控制了他的某些自己难以控制的行为。 对对 啊，所以同样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对母亲或者对太太， 嗯， 对任何人身上。我理解你的感受你的情感，但是我不赞同你的做法。 嗯， 不赞同就是不赞同，你难受， 嗯， 我还继续理解。 嗯， 但是你的做法我还不赞同。 嗯， 慢慢的才会有变化。 嗯， 逃是逃不过的，顺也顺不完。你比如说你顺着期望有一天奇迹发生，不可能。 嗯， 也必须要做出挑战，做出尝试，然后要忍受一段时间的那个矛盾。对于他来讲，他可能会觉得母亲可能会用各种方法来跟他闹。 嗯 嗯，这段时间不好过。 对， 嗯，但是也得过。 对，但也得过。 嗯， 好，谢谢董老师。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情感问题的是我们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 嗯 嗯，有一位女孩子说，和男朋友的交往，这个男朋友呢，以前没有交往过女生，男朋友是属于那种比较对自己要求比较严，对别人要求也比较严的人。我呢，以前交往过男友，而且呢，和男友关系也是比较亲近的，发生过关系，现男友天天为此而痛苦。现男友说，他觉得特别的不公平，他其实自己也不想这样想，但是呢，他总是会这样想。现男友的纠结我看在眼里，有的时候两个人把这件事情忘了，其实挺合得来的，关系很好。有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突然就会犯出那种心病来，然后他就会撂下一句话，扭身就走了。有一次甚至是很晚了，那次都夜里12点多了，我们从别人家里出来，在别人家玩得很开心，也挺高兴的。在别人家里边，人家的朋友们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情感的事情，他和我都觉得一脸幸福。可是出来之后，突然几句话不对，他又想到之前了，他把我一个人就丢在深夜的街上，就回去了。所以我就想问你们，这么纠结怎么办呢？我怎么可以让他不纠结呢？ 嗯，这个事儿不是他的事儿，这是我想对他说的。第一个来讲，不要因为男友对这件事情的介意以及后期引发的纠结而做过多的自我改变。在感情当中，它有一个规律，就是当一方为一方做改变的时候，往往带来的结果不会特别好。 嗯， 而这种改变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在彼此理解，彼此为这段关系或者是对方共同做出改变，你的改变要被对方看到， 嗯， 并且有感恩行为，哦，感谢行为也行的时候，那这个改变是有意义的。你就他这种情况的改变意义不大，可能还会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其实不该是你去帮你男朋友处理的，你很难处理。 对， 应该是让他找专业的咨询师或者是什么人。 去处理。 对， 不是你干的事儿，你要是干了就容易不落好。 嗯， 你也没法干，你是当事人。 对， 嗯， 所以你建议他去找别人咨询，解开这个疙瘩，是吧？ 对，不要时间太长，因为他是这样，你比如说他要从发生到现在，如果是在三个月左右啊， 嗯， 再等一等看看， 嗯， 你知道过长了之后，这个心结啊，它会成为关系的一部分。 嗯， 正是因为这个心结的存在，他们可能在某些行为上更亲密更甜蜜。 嗯 啊，他就会固着在那儿。就是说， 嗯， 就是你比如说他现在假如说我们给他定为三个因素哈， 嗯， 男生女生这个事儿， 嗯， 这三个同时存在，他们的关系的亲密感可能更好。 哦， 啊，如果你把那事儿去掉，哎，他们的亲密感还能受一些影响呢。 哦， 这是我说过了好久之后，你知道吗？ 嗯， 啊，比如说过了三个月半年， 嗯， 还是他一直存在，他就存在了。 啊， 所以如果现在不到三个月或者左右，你就再等等，给男朋友一些时间， 嗯， 你别做过多处理，不要谦让，不要改变，不要说服。 嗯 啊，那就是个事实。 对， 其实是他的看法， 对， 影响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做错什么事儿了。 对呀，啊。 第二个，如果比如说超了三四个月还是这样，你让男朋友要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 啊， 嗯，好，谢谢董老师。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说前不久啊，这个男朋友回家探亲，那事先呢就跟他说好了，我呢去他们家乡的这个城市，他是知道的，同意的，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回去了。但是在那之前呢，他就跟我说，住他家不太方便，他父母也比较保守，他说给我订了一个酒店。离他们家也不是特别的远，我也同意，因为我也觉得第一次去人家家，住在人家家里，一个女生是不合适的，特别是我父母也一直是这样叮嘱我的，我父母说住外面最好，别住在人家家里，到人家家看看就好，让人家父母见过你就好。可是我想说的是，整个我男朋友的假期七天的时间，没有一次他带我过去去他家，有各种理由，说他们家来了亲戚，又说他父亲心情不太好，因为他母亲在生病，种种原因总是没有能带我过去。开始几天我说好没问题，我想的是也许真的是一时不便，可一直到假期结束了，他都没有能带我回家。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他给我的解释越来越牵强，这都不像是他了。我们没有回来的时候感情挺好的，我要来他所在的城市，其实他也是明白的，就是到他家去看看。我想的是对他家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关系下一步才会有好处。他去过我家，因为我们共同工作生活的城市是在我家，所以在不久前他就去过我家见过我父母，而且见过之后呢，那我父母对他也是认可的，我也觉得两个人的关系更稳定了。其实我也很想见见他父母，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的关系更稳定，我父母才答应这个假期我到他这个城市。但没想到这么狗血，真的都没让我进门，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呀？ 简单分析，三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俩人关系很好， 嗯， 没让见父母，那是父母那边的问题，或者是这个男生跟父母那边有问题，这个就别往自己身上揽，合适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也会用一种非攻击性的语言去谈，就别有指责，别有攻击性的语言去谈这个事儿，就不会很糟糕。第二个呢，就是你俩关系不好， 嗯， 那边又发生那个事儿，那很有可能就是你俩关系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未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 嗯 啊，你可以找合适的机会时候跟你的男朋友谈一谈， 嗯， 讲讲你的感受。我相信只要你好好谈，他可能会跟你说， 嗯， 你也能知道，他也能知道，那些可能都是借口， 嗯， 来客人啦，身体不舒服啦，这背后可能有一个他不好说，怕你不好接受啊，或者怎么着一个原因啊。慢慢的等男朋友讲出来，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俩关系你自己感觉没问题哈， 嗯， 这是关键。 对，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哈，她说我结婚了，结婚呢有两年的时间了，我的先生呢应该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凤凰男，但是我先生其实很优秀， 人非常的好，我是很爱他的，我父母呢也很看好他，我父母也对他不错。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家我父母住了一套房子，我和我先生现在的房子呢基本上是父母出资给买的，而我父母呢还有一套闲置的房子，那套房呢是属于过去父母得到的房子，不是新的小区，但是房子还行吧，嗯，大概也就是个一居室的样子。过去呢父母曾经租住给亲戚，后来亲戚走了，那个房子也就空下来了。现在我先生对我商议，他说想让他父母来住在我父母的这套闲置的房子里。我跟我父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父母好像对此有看法，但是呢我父母好像又不便明着跟我说。父母向来是这样的，做事情还是很讲道理也很讲规矩的，父母觉得不妥当，对这件事情并不积极。我自己呢也觉得不妥当，可是又很怕和我先生说了会伤我先生的自尊心，所以我想问问你们，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巧妙合适，也不会伤害多方面。 求全，好有智慧。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在他跟他的父母，就这位朋友跟他父母说的时候，他自己是否同意。这个、 他没有提哈。 对，其实这是挺关键的一个点。如果你要是也同意，你跟你父母去说这是一种场景，如果你也不同意，又跟父母去说这是另一种场景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从方法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有不太合适的地方。我们从常理上来说哈，你来了是住到这个老婆家的房子里，那你是不是要交房租呢？如果交房租这个事情又另当别论，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先生先谈谈这个。如果说非得要来跟父母在一块儿嘛，孝顺嘛，住反正不住你们家的房子，也是租别人家的房子，还不如租自己家的房子，那就适当的交一个房租啊，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话好像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口中是很难说出口的哈。 很难说的。 丈夫对老婆说，两个人听上去感情还不错。 对。 两个人又是新婚夫妻，刚结婚两年的时间， 对 吧？ 对。 然后丈夫对老婆说，哎，我爸我妈这个可能在农村哈， 对， 可能岁数也大了， 对， 他们还是想和儿子在一起。 对， 你看他们到城市来跟咱俩住呢，可能也不太合适哈。哎，你爸你妈那一套房子不是现在没人住了吗？ 对， 让他们住那套房吧。这时候老婆要说也行啊，那你看这个我爸我妈这租给别人也是租，租给你父母也是 租， 那就让你父母付一点房租吧。啊，或者是你父母来了，如果说租别人的也是租，租我父母的也是租。让你父母付点房租吧，这个我们听来也不对劲。 对，不能这么说， 是吧？ 其实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关注是不是他自己也同意哈？这个很关键在哪儿呢？我是要考虑一个边界的问题。因为从他描述的这个状态来讲啊，他将来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先生还有他跟他们家边界不是那么清晰。你想啊，一般情况下，男生哈，其实他的先生啊这么来做本身就不太妥。 对。 对吧？这不就是个边界的问题吗？如果他听到这个事情，他也不太乐意，他连考虑没考虑，回家就跟他妈说了，这也是个边界的问题，所以他有可能将来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怎么跟先生去沟通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沟通的，来试图让先生理解这个事情。你看，毕竟这是我父母的房子，然后其实无所谓，你来住着，这个咱们自己家人嘛，住自己家的房子理所当然。但是毕竟那是我父母，你看咱俩是不是商量商量？来给我父母适当的交一点点房租，也不用跟你父母说。这样会不会两边都好一点？ 哎，董老师说的这个对，是咱俩给父母交点房租。 对，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对， 是吧？ 不是你 这样的话，也巧妙的提示了你的先生。 对， 那个父母虽然是父母的房子，但是你也不能说白住就白住，对不 对？ 对，是吧？ 对，不太合适。 对，不太合适，就是提醒对方是不是不太合适，对吧？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 记得我吗？年幼的我啊，在月亮底下拉着你说话，我们光着脚丫等在桥底下，看我们种的小树一点点长大。我说的情话，悠悠的情话，比时间还长，陪着你长大。你说你想去外面世界走走，我没让你听见，在你离开的时候，请记得我曾深深的爱过你，曾深信不疑，就算有风，就算有雨，就算他们都不同意，请记得我会深深地爱着你，不是说说而已，请相信我们最后会在一起。 九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 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2级转4-5级，阵风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受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将逐渐好转。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在我们公众微信号里找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也可以在微信群里和我们的听友和我来交流，还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可以直接来交流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哈，她说从小呢就和姑姑家的哥哥在一起，然后差不多上学的时候呢就分开了，因为姑姑家的哥哥去上海上学，我留在了北京。然后呢大概是几年前哥哥回来了，两个人很亲近，因为从小就在一起常玩，所以呢觉得我们兄妹的感情很好。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今年21岁，我自己觉得任何男生都不如我这位哥哥好。其实我心里对哥哥的感情不是兄妹之情，而真的是我觉得挺爱他的。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是男生中特别优秀的那种。但是我知道不能爱自己姑姑家的哥哥，所以呢我也不敢告诉任何人。父母啊还有姑姑他们都能看得出来我们俩感情很好。我觉得哥哥对我也有不太一样的感情，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微信聊天啊。我问哥哥找不找女朋友，他说不找，他说有妹妹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等于在示爱。我当然和他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也知道他没有女朋友，我也知道不应该再往下想更多，可是我真的就放不下他，所以该怎么办啊？ 无论怎么说，这种感情还是挺美的哈，有点像那个青梅竹马的那种感觉，两小无猜哈。 是的， 我觉得很这种感情很纯真、很干净、很美。我觉得没有必要为此太焦虑。你们两个之间，男女之间，不管你是这个亲戚还是什么，待久了之后，他都会有双层情感，一层是亲情，还有一层是纯属于男女之间的那个感情。只要我们对此有一定的觉知和觉察，这种感情就能很美的继续下去，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自然的就会进入一个封存的状态。他今年21嘛，再等一等，可能就会 OK 了。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在我的经验里是到23或者25左右，有些感情就会向外走，有些感情就会封存起来，人是会有变化的，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很多时候，其实他的感情基础是什么呢？是小时候的那个美好记忆， 啊，跟现在的这种对接，并不是说现在基于成年男女之间所发生发展出来那种感情，所以大可不必过于担心，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变化。 嗯， 啊，不用太关注他。 对， 啊，该工作工作，该去干嘛干嘛。 好的，嗯，好在这个女生是知道的，知道这个是有界限的，对吧？ 对， 一位女孩子在问哈，说男朋友现在养的宠物猫咪是和前女友一起养的，他和前女友一同领养了这只猫咪，现在呢这只猫三岁了，前女友离开他一年多的时间了，他每次特别心疼这只猫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吃醋，我觉得这只猫基本上就是他前女友的投射，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把它玩笑话，就是不要跟一只猫过去，把它玩笑化，就是这是个禁忌， 嗯 啊，就是在他心里是个禁忌。那么破除禁忌的方法就是把它给公开，把它给玩笑化，让自己想一个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每次这个男朋友只要一爱猫，我就想起你是不是对你女朋友也这样？ 嗯 啊，你比如说你女朋友是不是灵魂附体到猫上了？等等，把它给玩笑化，这个事儿慢慢就解开了。 嗯， 玩笑话说。就解开了，别老放心里。 嗯，他是自己的，这个女生是自己的一个禁忌，对不对？ 自己的禁忌， 也许对方什么都没想， 人家根本可能就没想到。 对对对，嗯，好，嗯，有一位问到哈，一位女孩子在问哈，说有一个男生对我特别特别的好，应该算是等了我四年吧。这四年我其实也谈过恋爱，然后和别人也吹了。现在呢，这个男生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好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有一天，我和我一个闺蜜在外面吃小火锅，然后呢，他就刚好给我电话，那我就告诉他和闺蜜在吃小火锅，他说，为什么不请人家吃更好一点呢？我随口就说，没钱呀。当放下电话之后，他立刻就给我转了2000块钱。你们要知道，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6000块钱，他就是这样对我好。其实我说明这一点，就是说他真的是无怨无悔的对我好。现在呢，我爸我妈都觉得他不错，是个好人选，都跟我说别再挑了。我自己也觉得呢，如果碰到更好的人，就和一个对我很好的人在一起结婚可以吗？问题是四年了，我对他都没有牵手的欲望，你们说婚姻会幸福吗？我的朋友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告诉我千万别嫁，嫁了以后就会后悔，一个好人不见得是一个好丈夫。另一些朋友呢，就告诉我说，嫁了吧，人不错，对你好最重要，感情是能磨合出来的。 我们要也给他两种建议，他是不是就懵了？这么来跟他说吧，关系是这么发展的，就是叫关系建立、关系保持、关系突破、关系重建，大概是这么几个步骤。 嗯，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嗯，啊，我们这么多年跟哥们儿一样，还能有这个好的感情吗？ 对呀，啊， 其实里边需要一个突破，叫解构。 嗯， 就把原有的关系模式解构掉，你基于现在的这种关系模式想不出来，比如说现在他就是一个备胎型的，默默对你好，完全不顾及你怎么反馈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你就享受到这种，因为没有互动嘛，感情是这样的，感情一方在那儿不动，一方一个劲儿的对你好， 嗯， 这种感情不幸福，必须得有交互他才幸福，所以你基于这个关系基础想怎么想都不行。 嗯， 你想不出结果来，都是假设。与其不如你要愿意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关系突破。 嗯， 哎，试一试。哎，你比如说你们两个不管通过什么样子的谈一下也好，或者怎么着，建立了一种恋爱关系。但是你要提醒自己，这只是个尝试啊，不要走太急太深， 嗯， 然后往前走走，然后你看看感觉能不能找到。如果进入恋爱模式，把原来的关系模式突破了，还是找不到，那你就坚定不移的告诉人家分手就可以了。 嗯， 就不合适。 嗯， 就行了，啊， 好，嗯，下一位，这是一位这个男孩子在问哈， 嗯， 他说我的女朋友呢，现在被他的领导疯狂的追求，他的领导是离异的，我的女朋友呢不敢拒绝，也不好明着拒绝，女朋友也不答应，女朋友的策略就是躲，跟我说了之后，我差点想去揍那个人一顿。 可是女朋友一个劲儿的央求我说别那么做，她的工作还是挺重要的。她说人家没有恶意，只是好意，人家表达的也都是善意。她说慢慢的，如果自己不和那个人有更多的单独的接触，而且告诉那个人可能自己不大合适，那个人慢慢的会冷却。我每天都很焦虑，我想问一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 嗯，基础就是相信并支持你的女朋友。 嗯， 第二个，你女朋友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有她自己的习惯的方式，舒服的方式和策略，就是她会考虑她的情境以及她自己的这种特点。 对， 你只有在理解她的基础上才可能给她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说再明确一点、你的拒绝的信息啊，再明确一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可以用幸福的方式出现在领导面前，偶尔的哈，也别诚心的哈，也是一种方式，就让领导知道她有男朋友，而且很幸福。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女性哈，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很多都会采用这种方式，就是回避， 对， 不讲，不拒绝，但也不答应，有一些回避行为， 对。 但是你这有时候男性解读这个是解读错误的。他不会认为你是已经很明确的不同意了，他会认为还有机会。而且他就会继续发动攻势。会给你很长一段时间的困扰。与其不如尝试的尽量的明确一点，并不会影响你在公司里太多的事情。我是这么觉得的哈。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你不同意，我可能就这个 给你小鞋穿。 小鞋穿。那真是那样的那种领导，你离开就离开了呗。 对。 是吧？ 对。所以该拒绝的时候是要明确拒绝、 对的， 是吧？ 对的。 此时别把对方当成一个领导，就当做追求你的一位男性。 对的， 是这样哈。 对， 这还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这个男生问的问题呢是，我的女朋友就是不喜欢孩子，女朋友不喜欢孩子到看到别人抱孩子都会烦。前几天。一个假期当中和几位朋友聚会，几位朋友呢，其中有两位都生宝宝了，人家呢抱着宝宝出来了，我女朋友也不愿意逗孩子，也不愿意抱宝宝，然后还对我说烦死了，有孩子的场合真的很讨厌。所以呢，我女朋友再一次向我声明，她是不要孩子的，她不喜欢孩子，不想生孩子，她觉得孩子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呢，他对我说，你想好了，我是不要孩子的，如果你不要孩子，我们俩就能够结婚，如果你要要孩子，我是不和你结婚的。我女朋友就这么横。所以我想问你们，这是一时的想法还是永久的想法？能改变吧？ 不知道。是这样的，一般一个女生不要孩子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受某种观念的影响，就决定不要孩子了。还有一种是受自己是孩子的时候如何被对待的那个影响。还有一种呢是看了自己的闺蜜生孩子之后的状态。比如说损失了三年的工作时间呀，比如说有苗条淑女一下变成胖大妈呀，等等等等的。 对。 然后决定不要孩子。无非也就这么几个概念吧，因为你俩的感情又没问题。如果你俩感情不好，人家可能是别的原因，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了解，再往深处探讨探讨，看看你女朋友不想要孩子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如果人家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要做这种丁克家庭，就不要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不容易被改变的。 你也别指着说将来时间长了可能会改变。 对对。 你就假如你要真和他在一起，你就打着这个主意，就是他不要孩子，那我也不要了。 我也不要了。但是可以告诉他一个小小的信息哈，往往拒绝的越明显，内心的欲望就越强烈。 哦，是吗？ 所以你可以别太着急，慢慢去探究探究。看看 这怎么讲呢？什么叫拒绝的越明显，内心的欲望就越强烈？你看他看到别的朋友抱着孩子，他都说烦死了。 对，不碰。 嗯。 然后谁要说生孩子不行，我坚决不要，立马告诉你，我坚决不要。 嗯。 就是他内心里边，你看这么来分析，他内心里边是想要的。 嗯。 而且这个欲望挺强，但是有可能这个可能就不是观念的影响了，这个有可能是小时候自己经历的影响，导致。不想要孩子，不想有某种经历的重现，或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不要。他需要立即用否定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给 摁住， 嗯， 封住。所以有时候拒绝的越强烈，证明内心的需求是越强，是越强的。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女生说哈， 嗯 嗯，结婚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现在我老公欠了一些外债，而且我老公还借了款，他最近把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给我买的钻戒跟我说要拿出去卖了，然后呢把家里边值钱的一些东西都要拿出去卖了，这个家就要四壁空空了。在结婚之前他承诺给我最好的生活，能让我过得不错，我也不贪财，我只求过一个小康和稳定。可是现在呢，居然结婚一年的时间就要把家里的东西包括我自己的财产都要拿去卖。他不仅想卖我的婚戒，他还问我有什么值钱的首饰给他能够卖掉，或者我有什么私房也能够给他。夫妻之间我知道是应该相帮，但是帮的时候我怎么觉得那么难过呢？我怎么觉得情绪那么差呢？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生活呢？ 嗯，这个处境本身就会让人不舒服。 嗯， 啊、 就是卖家里东西啊， 卖家里的东西。对，比如说当经济上遇到危机啊，需要卖一些家里的东西，甚至动到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保底的一些东西，代表着最基础的安全感。 嗯、 所以当被动到的时候，安全感就会受到影响，当安全感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然的去怀疑， 嗯， 去猜测这种关系，而且还会不自然的想逃离， 嗯 啊，我想这个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对错之说了，当到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时候，对错就不是那么关键的事情了。他所无意识采取的就是保护，比如这种保护有制止， 嗯， 有离开。 对 啊，还有一种保护是一种强烈的升华，或者叫反向形成，叫什么呢？叫赞同， 嗯 啊，陪同、认同，一块儿去做这些事儿，赴汤蹈火了，这个就看他自己的选择了， 嗯 啊，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一说。 对，所以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有些时候呢，虽然这个在情感关系当中，我们听到对方的承诺，愿意让自己过得很好，那份承诺也是真的。 对。 但是这个世事难料。 对。 特别是比如说对方如果是做生意啊、创业啊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难预料。 对。 按说夫妻两个人应该是有难同当，此刻这种有难同当，这个困难有的时候它就是一时的， 对， 可能也就是这几年不景气很差， 对， 但是确实在这几年，嗯，让我们受煎熬的，那么而且要考验我们的心智的， 对， 就是最差的光景， 没错， 嗯， 没错， 走过了最差的光景，才会慢慢的好起来，所以这个就看自己了， 看自己了， 对， 就是 对情感的信心怎么样？ 对，对情感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 嗯，对他的信心， 没错， 对他的判断， 没错， 是吧？ 对， 好，嗯，有一位说哈，有几天在假期当中，父母从其他的城市来到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和我们住在了一起。我们俩呢，其实还没有领结婚证，但是我们俩在同居。但是父母来了这几天的时间，我就发现一些问题了。父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确实彼此都会有一些不习惯。我的父母呢，人还不错，可是呢，我的男朋友对我的父母就很一般。我的男朋友就会觉得我父母有很多地方打扰了他，比如说他想看的电视剧，他想追的剧，此时父母用着电视，他自己呢就觉得特别的不习惯，他拿着一个手机会不太高兴，皱着眉头自己躲在卧室里半天不出来。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男朋友在这些方面似乎不是一个很有包容心的人。父母在没来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我就在想，以后父母可能会生病，可能也会有需要我们照顾的地方。如果他对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并没有能够很善意积极主动的对我的父母，那么将来还能让他帮我一起分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嗯，先不要轻易到判断或者判定的这个标准，因为在我们关系不管什么关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简单的就会容易用两个工具，第一个是判断，第二个是道德评价。 嗯， 因为这俩迅速很快标定对错好坏。应该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另一半对待你父母的态度是你们感情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 嗯， 不是全部，除非你说木桶原理，说这个短了就影响整体装水的水平就不行，那就是这一点是你不能容忍的地方了。如果不是的话，它只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有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其实每个人都要学会对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伴侣，还有自己这个伴侣的父母，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有的人比较幸运，他找了个成品， 嗯， 就在这 儿 已经长成了， 对 啊，很会处理这种事儿。 对， 有的人找了个半成品，或者七八成的这个产品， 对， 所以给对方一些时间， 嗯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在沟通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商议的， 嗯， 啊，应该是善意的， 嗯， 不能拿道德大棒， 对，道德棒子， 再给人家一棒子，说你这就是不孝，啊，你再说了不孝了，我就不孝了，你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是的， 对吧？ 对对对，嗯啊，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可能倒是一个提醒，就是提醒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比如说我们怎么对待对方的父母啊。 嗯，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我们对对方的父母可能真的不像对我们自己的父母那样。 嗯， 毕竟他是一个这样一份亲戚的关系哈。但是对对方的父母的态度呢，还真的会影响到伴侣关系。 会的。 嗯，所以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多交流，希望对方怎么做，也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 嗯， 好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今天回答大家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给我们发送问题。首先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在公众号当中可以给我发微信，也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大家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和我们来交流吧。 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这里刚好却难睡。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唱哭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追，会不会猜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到夏天过那泥温，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阴带，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怂恿洒脱的梦泪，能 变得也会人生苦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退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生冬日睡，原上藏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身。